中国抗日革命斗争好友周保中女儿周维家属一行12月9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手表示了敬意。他们是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5周年而这天坐火车到达平壤的。